同左翼政党支持。分析认为马克龙可能考虑同右翼共和党人达成协议。共和党证实领袖克雅各布将出席会谈。左翼社会党和共和党的领袖亦会前往爱丽舍宫和马克龙会面。马克龙领导的中间派联盟在选举中取得245席，差44席才过半数。极左翼和绿党联盟取得131席，极右国民联盟取得89席。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覆盖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向北扩展。预测本港今晚和明朝大致多云，明日日间渐转天晴酷热，气温介乎28-33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559点，升395点，成交金额1,1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06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23点，跌6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5.8，升4；腾讯控股381蚊，升10.2。美团是201.2升8，新东方在线17.5升5.2，南方恒生科技4.70.4升1.1，而盈富基金21.88升3.6，京东集团256.8升2.4，中国平安52.55升4，快手85.85升3蚊，港交所364.2升5.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9.663，瑞士法郎8.138，澳元5.477，加元是6.079，新西兰元4.993，欧元是8.2998，每百日元对港元5.8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16。日经平均指数报26,246点，升475点。港金报17,19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4.5美元，卖出1,83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讲隧道啊。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近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里面。之前落去湾仔之路都繁忙嘅，而家就好多，净系过海多车啫。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繁忙啦。咁另外东九龙走廊尖沙咀线都系比较多车少少，龙尾喺温思劳街。九龙的路面油麻地西贡街因为紧急维修，西贡街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一段的唯一行车线要临时封闭，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西贡街近住西贡街游乐场一段有工程，暂时要封闭。新界了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九龙方向近住碧翠花园一带就较为多车的。而西贡的北潭路因为有斜坡巩固工程，北潭路近住北潭坳一段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的。九巴92号就要改道行驶，专线小巴7号来往西贡至到海下的服务时间就会临时延长，直至另行通告。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和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

星期二骚动音乐先听过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的主题曲前作词监制陈少琪，作曲编曲监唱张家成，主唱谭咏麟、张学友、刘德华、钟镇涛、陈慧娴、草蜢、李克勤、容祖儿、杨千华、雷友辉、吕方、张杰、张靓颖、伍柯月、梁汉文、林峰、卫兰、李幸霓、江海嘉、谷子乔、吴若希、胡鸿钧、林晓峰、萧海恩、严明希同埋曾比特。 星期二收工音乐，预告六点钟将会有张曼芝出现在我哋嘅节目嗰度嘅。 系啦，咁啊，到底佢嘅黑眼圈搞成点咧？而家听下佢分享嘅作品《Panda》啦。咁啊，今日想分享一样嘢咧，即系。我觉得人生入面是总有一些你不能够不信邪的时候的。即是连环不幸事件这件事我觉得是很真的。即是人生总会有一段时期你会觉得是会哇为什么这么多连环不幸的事件撞在一起去发生的。即是还要每一个个别的事件发生你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嗯、 但是当它连串一起加埋一起出现的时候你就直头哇搞唔掂，真系搞唔掂。 佢好似三番四次话紧俾你听，其实你真系唔好彩啊！ 系你真系，不如咁啦，你呢段时间唔好出街啦， 你都系留喺屋企啦。 因为咧，话说咁样嘅，小弟屋企部吸尘机咧最近就坏咗，咁、就要攞去原厂维修啦，仲要过埋保养咁样。咁啊，跟住然后攞去原厂维修咧，我都估唔到原来都花几长嘅时间嘅，因为首先你攞部机俾佢 check 完咧，佢大概要五个工作天咁样先话到俾你听个问题喺边啦。咁然后你再决定整唔整啦。咁你决定整咧，可能要再等三两日咁样就整好啦。咁整好。是不是可以即刻攞嗰部机呢又唔係 喎。 跟住然后好啦到你等咗大概七八日咁样终于整好咗部机佢就再 send 个 message 话俾你听啊部机又得攞啦咁。咁我就问啊我可唔可以即係佢要预约㗎。咁我可唔可以今日嚟攞啊因为我赶住用啊我屋企成个礼拜冇吸尘啊其实。哇我呢个礼拜係用嗰啲扫把呢屋企有啲咩灰尘啊、哦、就搵个扫把又扫自己铲啦咁好攰㗎嘛。咁跟住然后呢就一路佢话即日冇㗎唔好意思啊要预约㗎最快呢可能要三日之后啦咁样。哇啊、你整好咗部机摆喺度，我要等三日先有一攞。 我又继续要扫啊！ 不如咁啊，你今日件货翻唔切嚟，我听日嚟咧咁样。唔好意思啊，先生，真系唔好意思，但系个 booking 真系敷咗。你如果嚟咧，你啊等耐少少时间先有得攞嘅。咁啊，你真系要等多三日啦，最快就咁。我其实嗰下个心入边已经好猛噶啦，因为。我宁愿我过嚟等，我等一阵有一攞，我起码翻到屋企可以即刻吸尘 我做多步啦，我唔怕蚀底，我自己过嚟搞啦。 点知都系唔得嘅咁样，咁我自己就好后悔用咗呢个原厂嘅维修。总之出去揾人搞掂佢就算数啦咁样。咁但系唔紧要啦。咁总之而家我都未攞翻部机， 仲未攞到。 咁但系咧都唔紧要。即系其实最多自己勤力少少啦，系咪先？即系扫地咯，咁样。咁事关我屋企有养猫噶嘛，咁我即系一定要保持屋企嗰个环境系好清洁。点知咧呢啲连环不幸嘅事件咧就发生啦。 系 事关啦，琴晚啊，小弟咧即系我屋企啲猫其实都几百厌嘅，佢有个百厌嘅位置就系咧每逢我瞓觉嘅时候咧，佢哋就会起身奔跑啦，同埋起身屙便便咁样啦。咁然后我又要落床咁样，跟住瞓到半懵松咁样，就去清理嗰啲猫砂盆啊，各方面嘅嘢。咁啊，琴日瞓到两点零咁样，听到佢哋又去便便，咁我顶唔顺，一定要起身清咗。我嗰个人嘅性格系有啲固执嘅，我觉得系一定要即系。想整洁啲啊，即系 干企理啲， 系啦，咁我咁先瞓得落觉。咁啊，两点几爬起身，跟住然后就去厕所清理嗰啲猫砂啊，倒咗去落厕所啊，咁样啦。跟住然后就喺呢个时候，我又懒啦， 哦、我又唔开灯啦、啊，我谂住，诶、哎，自己咁熟悉屋企环境， 眯埋眼都得， 眯埋眼得啦，咁样，跟住然后就喺行入厕所嗰一刻，剔一剔，成盆猫砂倒泻咗落个厕所嘅 周围啊， 嘅周围咁样。咁啊，但系托賴叫做嗰啲便便冇寫出嚟啦，淨係得啲沙寫曬喺個成個地板嗰度啦。 呢個時候就掛住個吸塵機啦。 哇，其實咧我唔係冇試過嘅，我好耐之前都試過一次係咁樣倒寫貓砂，因為加上個盆都好似唔係好穩陣啦，佢而家個蓋好似要鬆鬆地啊，有時我攞唔實就會咁樣。跟住然後，但係之前因為我有個吸塵機，所以我唔覺得係一個咩問題，好快啫， 跌咗咪吸咯， 係咯，兩三個字吸完啦咁樣。点知昨晚就系冇吸尘机嘅状况底下， 偏偏遇着光光， 系啦，就连环不幸事件咁样撞晒车咧，我就哇，我应该大概用咗9-10个字左右先清理完个现场，我就喺度揾个扫系咁扫，仲要咧啱啱我又衰嘅，我买咗嗰个扫把，我又冇买个铲啦。我买个扫把一路扫，又要搵啲纸咁样。 我有个铲嘅。 唔系，我觉得，唉，是但啦，都唔使。 因为屋企有吸尘机。 系啦系啦，其实即系我觉得，唉，平时即系扫下头发啊，咁样你要清理都好方便。咁啊，冇买个铲啦，咁跟住然后一路扫，搵啲报纸咁样去晾翻起嗰啲猫砂，成个厕所都系啲猫砂。跟住哇，痛苦到我成3:00几先瞓咗落床，终于搞掂晒。嗰下嘅痛苦係即係真係，我終於明白連環不幸事件後面係幾咁嚴重同埋幾咁悲傷嘅古仔啊！ 因為通常啲嘢咧一環扣一環嘅、 啊， 即係你個即係如果你唔係因為即係好似你講嗰樣咯，我、倒瀉貓砂咁，但係你平時有吸塵機，你唔覺得嗰件事好不幸㗎？ 係啊係啊， 係只不過嗰樣嘢已經冇得用，你再倒瀉埋，跟住搞到好硬嗰樣嘢先至 係 咁嘅。 冇錯，即係啲嘢就係咁樣扣埋、啊、扣埋咧，就由好少嘅事件發酵成為一件你覺得哇嚴重影響住人生節奏嘅問題咁樣。 即係有時我譬如嗰一日個人起身啊，嗰日個狀態唔係咁好啦。跟住可能前一晚夜瞓，跟住早起身啊，屎尿尿出門口啊，啲嘢冇 prep， 即係冇準備好曬咧、 嗯， 即係可能啲就會同時發生咗出事，例如咩咧？銀包冇錢啦、啊，電話冇電啦、 啊， 跟住大樓可能鎖匙啦、 啊，哇！ 即係呢幾樣嘢咧，呢啲出門三四寶咧，啲傳媒出咗事，試過咪就係咯，去到餐廳，哦佢淨係收 cash， 銀包冇帶。冇錢， 八達通又俾 八達通俾唔到，跟住要想去撳錢，跟住張卡嗰陣時張提款卡咧又壞咗未換， 哇！ 然後你電話咧又冇電，咁跟住你完全係棘咗喺度咯。 你想求救都打唔到電話， 係啊！你完全係唔知道可以做啲乜嘢咯。幾樣嘢加埋一齊就覺得this is a bad day 咁樣咯。 但係只能夠話人生都總會撞到一啲咁樣嘅時刻 嘅，係啊，所以我。睇你仲未攞吸尘机呢个日子，仲系好灰心。我送呢首歌俾你，日子难就梗噶啦，但系之后会更好嘅。 如何难都捉紧不放手，如何难都等待尽头。世界纵使跌进缺口，答应我不可失救。Uncertainty is burning me up mentally。一日彼此磨 But we ain't scared anymore 停下甚至 When lives can be restored Bad news is all that we hear Like that kid trying to end tears Knowing that the same time next year His friend, his house ain't gonna be here Got me thinking what are my dogs next Are there any other 处理方式 Don't know what else gonna be Thinking about this virus Someone tell me is the pandemic gonna be As to our knees do we forfeit 如何难道捉紧不放手如何难道等待尽头世界纵使尽缺口，再痛也不可失救。窒息都张不开口，灵魂在脑内不会没走，身躯再渺小都可撑到最久。

续回首，还可说声挽留，放低自己所有，记住最初怎邂逅，请相信携手。 嚟自洪家豪写曲词编监嘅作品《旧》。所以与其抱住太大嘅期望，倒不如下次见到对方回收一个短信嘅时候，自己唔好谂太多。 喜欢你，哪怕结果一复一延期， 起码曾经 沿途情感渐处气。是种体贴入面， 对方都有想过同你讲 啦。总可细说天和地，爱不赶时机，在旧世节来细味，在一起不敢把臂，怕甜蜜才叫你避忌。暗中我为你渐爱得不舍不弃，何必急于说起。渐渐地留心关于你，渐渐地眼中只得你，渐渐地太多伤感记，从渐开始熟悉你，渐渐地全心讨好你，渐渐地暗喜，当你渐行近才渐哭泣，找渐进的理由爱护你。何以开解你，你说与他渐后会无期，怀疑情感没转机，你可忍痛别离，难抱紧处理，总可细说天和地，有一些时机，唯有错过我孤寂，在一起当为自己，太甜蜜难免会避忌，暗中 但不舍不弃，何必甘于说起？渐渐地留心关于你，渐渐地眼中只得你，渐渐地太多伤感你，逐渐开始熟悉你，渐渐地全心讨好你，渐渐地暗喜，当你渐行近才渐好奇，这渐进的美梦怕自欺，渴望能和你一点一点一起，我这种全人亦都谁人可比，心悔都不会心死，渐渐地时刻紧张你，渐渐地暗中只得你，渐渐地太多伤感激，逐渐开始熟悉你，渐渐地全心讨好你，渐渐地暗喜，当你渐行近才渐好奇，找渐进的理由爱护你。 六点新闻之前听过有 Phoebus 吴启扬，渐渐地， 澳门新一波新冠疫情累计增至49人确诊，其中34人属于无症状感染。卫生局局长罗益龙话，患者目前主要涉及两个群组，其中外地雇员工作场地群组有28人。監獄工作人員群組有19人，其餘2人仍然調查。至於已經在中午結束的18人，監獄工作人員群組有19人，其餘2人仍然調查。至於已經在中午結束的全民核酸檢測，超過67萬人次採樣，其中56萬多人次呈陰性，21個10混1樣本呈初步陽性。預料午夜12點前有全部檢測結果，當局聽日將會安排全民抗原檢測，亦會劃區做核酸檢測。澳門政府決定繼續關閉非緊急服務的公共部門到星期五，並呼籲市民如非必要應該留在屋企。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另外覆蓋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氣旋正向北擴展。預測本港今晚和明朝大致多雲，明日日間漸轉天晴酷熱，氣温介乎28至33度，吹和緩偏南風。展望隨後2-3日天晴酷熱，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跟你讲两宗坏车，分别就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浪翠园的快线有坏车，龙尾去到丁九，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浪翠园的快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丁九。另外在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海滨道公园的慢线都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重复一次，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跟住海滨道公园有坏车阻路，慢线封闭了，车龙现在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分域街，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多，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在九龙方面，

系啊，呢一句咧，我记得有一次我哋讲过话会之后送俾你嘅。 应该第一次做访问嗰阵时有讲过，就系话因为有太多嘅 combination 啦，芝芝， 系 咁就逐句逐句嚟啦。咁我哋有提过就系芝芝整整，本身我哋第一次话第一次见面啊嘛，唔好意思送啲咁无聊嘅嘢啊嘛。咁我哋都今次都见咗几次面之后，好啦， 就可以无聊啦嘛， 送出去啦， 好开心啊，可以踢埋是当真添。系啊，知整冰室，系啊，真系呢个我中意啊，呢个正啊， 可以食得到啊。 嚟自呢个睇呢条片去谂到嘅，如果冇记错，都系知整冰室啦嗰阵时。 系啦， 讲到知整呢样嘢咧，我深信即系平时经常会去睇你嘅 Instagram 嘅人，我谂都会有一个咁样嘅错觉。我唔知可唔可以话系错觉啦，因为唔知你系咪其实根本系咪一个知整嘅人先，你自己觉得系咪先？ 我系。 你係嘅， 我知整嘅。 從咩嘅方面係你自己覺得係？ 我貪靚㗎，我貪靚，即係例如話著衫啊、個 look 啊咁樣，我會真係用啲時間諗咯，即係出街咁樣嗰啲，所以都算知整。同埋我係乾淨嘅人，即係 冇質疑過你係乾淨嘅。 即係我係好中意乾淨，即係例如話我會自己突然間執嘢啊，點樣啊，然後啲嘢可能會跟啲咩擺啊，跟可能衫會跟。可能一系就系嗰个类型摆，一系跟颜色摆啊，咁样咯，好中意收埋晒啲嘢啊，或者从头再执过啲嘢，所以我系真系一个知整嘅人。 你唔止知整喎，你有少强迫症喎，听落去 有少少，都有少少。 咁但系譬如以出街即系衬衫啊各样嘢为例，唔系做嘢嘅，就咁平时可能落街或者约 friend 出去，你可以用几耐时间？ 哦，咁我又可以好快，因为我会戴眼镜落街买早餐，可以直接。两分钟，即系 求、 即系可能睡衣嘅上面甩件卫衣，求其换条裤就落到去，咁就零准备，即系唔会、要咩咧，要点样咧，就唔会咯，就直接咯，系啊。 但你冇試過有一個時期呢，即係我以前有一個時期係呢，連落街呢我都驚會撞到識嘅朋友啊，跟住我就會呢，就算落街我都要搞半粒鐘我先 出到。你明星啊你。 唔係嗰陣時即係你知即係喺朋輩之間係會有呢啲咁樣嘅壓力㗎嘛。 咁你係最知正， 其實你好勁喎，你 但大下大下就冇咗呢樣嘢啦，發現點整都唔夠人哋嚟嘅，因為。 你又冇嘅，即系你冇出现过呢啲谂法。 哦，咁我有，因为我有试过落街俾人认到啊。 系。 咁咧就因为其实冇觉得自己俾人认到，咪以前。 系。 咁直至到可能真系讲真呢一两年多咗人嚟认到。我试过以前我系真系好中意落街食早餐啦，我依家系冇啦，因为我试过有一次食早餐，我即系有类似俾人偷影咯。 系。 咁样，咁我就觉得好大壓力啊！食早餐都有人影咁樣，咁依家就其實快快脆脆買完，可能就翻上屋企或者自己整咯， 係 啦，咁我就所以就少咗。咁但係同埋都真係知可能會有人影到咧，就可能會著得真係知整少少咯。咁但係就直接出街噶啦，因為有人影到嘅話就直接落街，反而係有幾頹幾頹，覺得我越 hea 越好咯。冇乜人見到咯， 咁如果即係出街即係即係約朋友啊，或者剩嗰啲咁啊，咁嗰啲花嘅時間嘅準備係咪就會長翻啲啦？ 都長啲，不過都未去到嗰種係咁不斷換啊。其實都 firm 嘅，都 firm 嘅，即係喺我個腦，因為啲衫我成日執啊嘛，我就可能喺個腦度碌過一次嗰個衣櫃，跟住好啦，今日著呢件，下身著呢件乜乜，咁我有時就認 firm 就可以攞完之後就出得街咯。 因為已經知道裏面有啲咩衫啦。 係啦係啦，同埋通常即係我阿妹咧，佢出街去喪換，但係佢揾唔到嘢都係問我，我就係因為知整到我會知道，真係㗎，我真係知每一件衫個擺位。佢話我嗰件乜乜乜乜乜咧，我就 OK， 你等等。跟住就俾咗佢咯，真系咁咯。 屋企嘅仓管啊，系呢个，攞件大码过嚟，好啊，等一等啊咁样。 我都系想换翻中码啲啦，咁样。咁但系你出街着衫嘅通咧，因为我哋譬如你上嚟做访问，我哋见到即系始终都系工作上面会见到系即系可能深色、黑色为主啦。咁但系你自己平时出街系咪都系中意呢种色通嘅？平时着衫 都系我最中意黑白灰咯，真系。 咁當然都有著啲鮮豔啲嘅嘢，但係唔知點解而家咧著鮮豔啲嘅嘢有種唔好睇到我啊，唔好睇到我，我有一種咁樣。 點解啊？唔係鮮豔就係想睇到啦咩？ 唔知點解就係唔敢咯。我都好想分析到呢個原因，但係我就係唔敢著得太鮮豔出街，因為覺得嗰種俾人認到或者係我 focus on me 嗰種感覺好似好大壓力，我寧願係。蒙面人咁样出去，或者见 friend 嘅时候先染翻咯。但系就系唔知点解少咗着鲜艳嘅嘢好耐啦。 系边段时期会多啲，同埋去到大概几时开始你发现自己咦好似真系着少咗，或者真系搞唔掂咯？ 通常出 show 够胆着得嘅话，即系青色啊、橙色乜都得，但系出街嘅话都会觉得诶唔好咁夸啦。系啦，同埋就算唔本身冇人认到你着得咁鲜艳。都會望一望你先咁樣噶嘛，咁嗰個我唔知點解我唔得咯，係啊， 即係一個可能唔 suppose 人哋留意嘅場合就唔想人哋留意啦，即係搭車出街條街道嗰啲唔 suppose 嘅就唔想啦，但係喺台上面就梗係冇所謂啦。 台上面 OK 係啦係啦咁樣咯，但係自己平時著衫真係比較多黑色同白色。 其实因为你好清楚自己中意即系边一类嘅衫啊等等，其实去到做即系譬如歌手又好，或者你去一啲 event， 其实会唔会容易啲咧？因为譬如我呢啲平时好少衬衫，一啲重要嘅可能影相定点，突然之间拿起手系唔知道自己应该着啲咩衫，好想有一啲识得 styling 嘅朋友嘅身边。 直头个 panic 情系啊，系会觉得系咪要出去买啲衫？ 我觉得成个衣柜都冇一件衫见得人嘅感觉噶会。 唔会嘅， 但 系 你应该 俾我观察下，俾我。 帮帮手揸揸咁 样，可能有嘅，其实 match 系 match 啫，我觉得系咯。我去 event 嗰啲都知噶，即系知道自己想着咩噶。例如我会睇个 event 啊，其实可能我今次自己衬到，咁我自己衬啦。咁系、我都中意做 styling 嘅工作，因为即系搞到要 tap 翻自己首歌添，因为我嗰个 MV 首即系我哋。都有去做嗰個 styling 嘅，即係我同公司即係有一個 creative director 啦，叫阿 Yan， 我哋就兩個一齊 styling， 然後攞咗一啲我哋自己本身嘅衫啦，去俾一個整衫嘅朋友整， okay. 即係例如話佢會戒爛啲衫啦，佢會戒爛啲褲啦，佢就主要係做呢一個程序，而我同阿 Yan 就負責去揀嗰啲衫俾佢整，咁所以今次個 MV 係有一種其實都算自己做咗 styling 嘅感覺。 咁呢個諗法嗰時點解開始會係諗住就同阿 Yan 兩個去揀衣衫開始嘅？ 因為我哋覺得啊，而家有好多人 MV 成日揾 styling， 同埋可能好多著好多 brand 嘅嘢，咁我就覺得其實我又唔使話件件都雍容華貴喎，同埋嗰個 MV 因為好地啊，啲歌詞啊，所有嘢啊都比較真誠啦，咁我就覺得。其实我都是想穿回自己衫，咁就有啲颓气烂咁样咯。咁然后咁阿 Yan 就同我一齐揾啦，一齐即系我哋都有去美华仕去揀一啲衫嘅，系啦，因为佢即系又有想有少少 vintage 喎。咁然后就我哋就一齐倾点样穿啊，穿咩衫啊咁样，咁就再拎俾一个 friend 叫树杰啦。咁佢就系不嬲整开呢啲，咁就整咗呢啲衫。 頭先佢講到去呢個美華仕嗰度買衫啦，我覺得我好中意去嘅，因為好似尋寶嘅感覺。你有冇一啲去美華仕買衫嘅攻略？即係可能係乜嘢區會最容易揾到你想揾嘅嘢嗰啲？因為我覺得每一次要花好多時間先揾到一啲自己會啱用嘅嘢啊。 我其實上次就係好開心啦，我喺美華仕買到件皮褸，仲要唔貴，然後就喺個 MV 嘅一開頭如果大家有睇就係、是、我撞唔小心撞到嗰個人嘅嗰一件皮褸咧，就係、是、喺美華仕揾到咯，係啊，所以就開心啦有咩區啊？其實我咩區都會慢慢睇，因為你真係會突然間發現，咦？竟然呢一度有件靚嘢咁樣啦，即係其實啲嘢係靚嘅，咁但係你會覺得哇，突然間又同埋啲 T 啊，我都買咗嗰啲好 vintage 嗰啲 T 咯，覺得好靚，同埋本身就諗住將唔同嘅 T 拼埋一件，因為日本好興咁樣啦，咁我又係啦，我就係想咁樣與別不同咁樣咯，咁就。系啦，就谂住整呢一样嘢，所以佢都有整到一件 T 系拼咗三件 T 咁样， 所以都經歷好多層功夫，就係、是、你先要去揀衫，親自去揀完衫，跟住要再攞俾 designer 去將佢再拆件，跟住然後再合翻埋一齊咁樣。咁大家喺 MV 度 就會見到嗰啲衫啦。 係啦， 但如果問你，你覺得你自己啦，最重要全身譬如出街是髮型啊、個妝啊、衫啊、鞋啊，你覺得即係邊一樣你自己覺得嗰樣嘢係最緊要的？ 食物啊。食物啦，其實我好悔我前排唔見曬啲戒指，我依家戴嗰個係大嘅係新嘅，我前排就係有四隻戒指，係每一日都戴，每一日突然間人間蒸發咗咯，總之真係上個月嘅事，然後我勁即係其實都幾 sad， 而即係頸鏈同戒指就係我覺得算係代表到我嘅嘢，因為衫我冇乜所謂，即係白 T 啊咁樣都得，但係嗰啲食物係真係我覺得係。屬於我嘅嘢，而佢唔見咗，係好似缺少咗一啲嘢咁咯， 穿咗個窿咁，好似係 啦，真係又穿咗個窿，我好想佢翻翻嚟咯，啲戒指，然後揾唔到，我揾咗好耐啦。 但係咪揾唔翻嘅？即係你買唔翻差唔多嘅嘢噶啦，已經 買唔翻，都幾獨一無二嗰啲戒指，即係係啊，咁就。唔知喺边度揾，因为可能有啲家姐送俾我，有啲之前买，然后唔知喺边度买翻啦。系啊， 会唔会其实有时有啲可能佢哋去旅行又好，或者以前咧即系去嗰啲铺头，即系行开行咪见到买嗰啲嚟噶？ 系呢啲嚟噶，即系几特别啊！不如买啦咁样，咁你就好难会再去到嗰个地方，同埋因为啲戒指真系戴咗好多年啊嘛，就算你去翻，佢都唔一定喺度，即系感觉就似失恋。 哦、好 sad 啊！好 sad 啊！ 好嘢！ 但你讲啱啱嘅，即系自己屋企啲衫啊，个人嗰种资整嗰啲嘢，你会摆得好，安排得好好啦。即系如果将呢一种嘅 concept 放去，譬如你自己电脑里边啲 file 啊，你时写啲 demo 啊嗰啲嘢，嗰啲你系咪又系会啲 folder 分类得好清楚，好知道自己啲嘢摆喺边度嘅咧？ 都分嘅，demo 有分，同埋自己啲 file 有分嘅，系啦。不过就。反而呢排好少將啲相分咯，因為以前會慢慢咁樣將啲相擺好，但因為日日影好多唔同嘅相咧，直頭已經唔想理，係啦。反而歌就真係有分嘅，係啦。 你相好難啦、啊，你例如一個 post， 你哋應該都可以影到廿零三十張 最少啦， 好少啦，廿零三十張， 基本啦， 基本嚟。 咁但係如果喺demo 嗰度去分嘅時候，你又會用一個點樣嘅形式去分？即係例如你分衫，你可能會分顏色啦。咁demo 你係點樣分呢？ demo 啊，我通常用名先啦。跟住可能個 type 啦，因為我又有時界定唔到個風格，可能就如果琴比較多嘅，就可能係琴嘅係一個 folder 咁樣，電子係一個 folder 咁樣咯，係啦，就有咁樣擺。 而家儲埋嗰個其實有幾多少？ 其实唔算好多，我觉得真正用嘅 demo 我谂30至50内嘅，即系包埋纯音乐嘅话，系啦，咁要慢慢听咯，有啲可能唔用得，有啲喺 Word 度可能就咁哼，系啊， 但敢唔敢系咪会攞出嚟，即系攞下灵感噶会？ 会噶，同埋会觉得其实呢首用到，即系嗰阵时竟然有一啲咁样嘅 melody， 咁不如试下攞呢首。發展一下，即係有 係，同埋嗰啲 file 好好，你可以見到嗰個 create date， 你可以見到哦，原來呢隻歌係幾即係幾耐之前自己寫落咁樣樣嘅，我覺得 係啊係啊， 就會回憶翻當時嗰啲狀態啊，點解嗰陣時 會 寫 咗呢個咧 set 嘅嘢出嚟嘅咧？有冇都會之前即係間唔中個人可能都會想揾啲嘢靈感，可能抄翻啲舊嘅 file， 諗翻當時嘅情景啊，諗翻當時嘅情緒啊，先再去。繼續去寫其他嘅嘢咁， 有嘅，會睇埋日記咯，即係睇埋日記嗰陣時，有時會覺得自己好白痴，即係睇完就會覺得，以前呢個嘢其實係小事，嗰陣時寫到勁誇，即係會有呢啲 moment， 會笑翻自己咯，可能有啲 moment 係啊，跟住有啲就會覺得自己寫啲嘢好低能，都有係啊咁樣咯，同埋有啲就會哇嗰陣時竟然寫到類似一首詩出嚟，即係都有咯，即係唔同情緒嘅 因為日記嗰啲你冇限制嗰個格式，即係總之你嗰下個 feel 中意點樣樣就得，所以又可以有詩嘅，又可以係好似記敘文嘅咁樣係嘛？係 啊 係 啊 ，keep 住日日而家都仲有寫緊呢樣嘢嘅。 日日寫日記就冇，但係有感而發有，即係突然間好想寫嘢就寫。 窺探下你嘅生活先。 最近啦， 最近啦，最近有冇系啦？可以分享嘅，写过啲咩？ 会写啲咩咧？ 最近分享，最近心情唔算特别好，有啲嘢发生咗，但系因为太私密啦，咁其实都系关于自己情绪上面嘅嘢啦。因为其实我都有啲情绪化嘅，我个人有时会突然间 drag 落去啦，咁就会有写日记，可能写系一个状态。即系又要听翻我首歌 ，Panda 本身咧，我写咗一段劲 emo 嘅嘢嘅，咁但系我未分享过嘅。即系如果你哋想听，我可以读出嚟。咁系嗰啲，即系都系嗰啲好 emo， 但系因为唔想咁 sad 啊。 系， 咁咧就系、是、佢本身有一段 rap， 但系 at the end 佢哋觉得太 sad， 就而家就变咗系瞓到半夜就写自己食个宵夜。咁、我本身就有一段系我而家读啦。 好啊。 戴着黑眼圈的躯壳进入黑夜的黑洞，仍然在一片混浊、混沌、混乱之中，进入一片虚无，沉咗落去是不是荒芜，无路可逃，呢度唔会再有地图。游走的思绪令我更加潮水，如果爱如潮水，究竟是边个有罪？我带着泪，我向下坠，我伤痕累累，我想入睡，我想起谁，我一地心碎。 哇，咁又真係同而家嗰個情緒爭好遠， 即係用嗰啲字眼都唔同喎，即係嗰啲力度，即係話有罪啊、下罪啊呢啲全部。 係啊，因為就係我 drag 落去嘅一個情緒，即係咧有時會好 sad 啦，咁就覺得自己好似入咗黑洞，走唔翻出嚟。其實呢一段係講呢一樣嘢，同埋覺得好似冇出口咁啦。但係其實有時可能件事唔係一件驚天動地清熱號嘅嘢，係佢係佢純粹係一樣。其实不是一些什么大事，但是就是你的情绪就是会去到那个位置咯。那就写那个状态。但是因为首歌其实都很想叫大家要坚强起来的，因为失恋，所以就没了这一段了。 度过黑夜有眼圈，无法清空我心事，面对分开太挂牵，若我枯萎会熄灭，忧郁的眼袋漆黑中去感慨，哪里还可变改，忧郁的眼袋不需刻意的爱你，却缠绕脑海，点解得我一个有个深深黑眼圈，请不必看清我，我也不想你看穿。四点钟自己闩灯，日与夜我不关心，过得好怕咩单身，黑眼圈多吸引，瞓到半夜扎醒，自己食个宵夜，要喺瞓得着同瞓唔着嘅状态拉扯。 听过有张曼芝嘅 Panda。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198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1076宗本地同122宗输入个案。医管局冇新情报死亡个案。院舍方面，位于葵涌石梨村嘅仁济医院魏俊同学会护理安老院，有一名护理员寻日快测呈阳性，六名院友需要检疫。另外，學校呈報多177宗陽性個案，涉及30間幼稚園、75間小學、71間中學和一間特殊學校。後任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央視訪問時表示，會全力以赴將香港所有工作做好，未來五年是由治及興的重要階段，重點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其实咧，我哋养宠物咧，未必需要去卖啊，嗬。咁啊，你哋对于领养宠物呢一样嘢嘅话，又点睇啊？ 寄养宠物嘅话咧，就可以帮我啲宠物有一个家啦，就唔使佢流浪系周围走。 丰收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 逢星期三丰收快活人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每间公司成功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就是我手上这只手表，它是我爸爸殉职的时候带的遗物。不禁要问 时钟。回归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手表孔德贤饰演主角袁家宝。 我觉得袁家宝他那种将爸爸这个牺牲摆在心里面，然后发奋图强可以帮他们，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上进心的小朋友。 出发2022，6月25号起，逢星期六晚上九点，港台电视31。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生活有我。 整整 各位送音乐嘉宾咧，继续有张万之嘅支持嘅。咁我哋就即系再讲深入啲啊，呢首新嘅拍台作品《Panda》啦。一开始我同阿斌咧都会估关于呢一首歌嘅，咁啊再交俾你揭晓啦。 好啦，咁啊我估先啦，因为其实听《Panda》呢首歌咧，由一开始你已经听到一个女 vocal 喺度 loop 紧 Panda， 咁样一路 loop 住落嘅喎，跟住然后去到后屘又会转咗就系啦啦啦啦啦啦咁样咧。我觉得呢个 vocal 嘅运用好得意啊，因为其实有好多嘅歌佢未必会将个 vocal 变当系一个 beat 咁样喺成首歌度不停咁样去用啦。咁我觉得呢个系有少少似可能我哋失眠嘅时候咧，你 keep 住又瞓唔着，跟住但系其实嗰个精神又已经系有少少唔系咁理想噶啦，已经系好差嘅时候，好似成日都会有少少听到人哋或者可能听到自己同自己有啲嘢要讲喺度吟吟沉沉，但又系都瞓唔着嗰一种状态，我觉得就系今次呢个 vocal 上面嘅运用嘅精妙嘅地方啦。 好，我估埋你就揭晓啦。咁因为即系呢首歌一路听，特别歌词亦都可能会讲一个状态，即系嗰种想瞓又瞓唔到，瞓着又瞓唔着之间嗰种拉扯啊嘛。咁我就谂紧系，因为今次用到嘅嗰个 beat 嗰个 pattern 咧，系嗰啲即系嗰啲 double rhythm， 即系嗰啲咚。即咚即咚即，即嗰啲好拉扯。咁我觉得会唔会就系因为本身你个谂法就系想行呢一种嘅感觉，咁不如喺个音乐上面拣一种 beat， 都系可以做到嗰种你听到即系扯住扯住。咁所以今次个 pattern 就系用到呢个 double rhythm， 即系啱啱嗰种。 系，其实两个都重重地。咁都可以讲下，即系嗰个 beat 咧，因为黑眼圈咁 panda， 我即係覺得你哋有 focus 喺呢個位置，我好開心啦。因為可能會 focus 喺啲歌詞，咁當然歌詞都係嘅。但係嗰個 panda 嗰個 beat 咧，其實係整咗一段時間，因為原來好唔簡單咯。就係因為我要錄四條和音，其實我同一丁一齊諗嘅，即係話突然間有一日覺得黑眼圈。系咯，咪 panda 咯，咪熊猫咯，咁跟住之后佢就话其实都有得 develop 喺一个 beat 度，咁就谂咗啲和音，咁有一个 demo 系全部系一丁把声喺度 panda 咁样，咁录嘅时候发现咧，系虽然可以后期拼，但系我录嘅时候系每一条和音都要一样嘅拍子，即系 panda panda panda。Panda 是要竞准，咁我四条都要咁样，咁我觉得好好玩，因为好有挑战性，然后亦都要好 focus， 咁同埋因為一條搭上一條咧，嗰、那個和音又要準喎、啊。咁、因為你要聽得出係咪 get into 到入去啦。咁所以呢一個位置我自己係真係好鍾意。咁然後就同埋首歌冇就真係黑眼圈成失戀囉、因為好多人都會覺得失戀好痛囉、其實失戀係好痛嘅，就好似大家都會覺得黑眼圈係一樣唔好嘅嘢，咁、但係我覺得有好多唔好嘅嘢其實係for你去面對更好嘅嘢囉，真係。咁睇下你點睇黑眼圈囉，睇下你點睇失戀囉，即係黑眼圈對我嚟講就係冇，因為本身已經有，咁就覺得一係遮，一係就從根本性醫療佢，一係學習欣賞佢，就好似失戀咁樣，你係真係可以痛，佢真係可以係一樣好 sad 嘅嘢，但係佢一定都係你一定可以遮到下噶，即係我覺得冇嘢係過唔到嘅。然後睇下你點睇咯，就係、可能真係一係就根本性咁樣解決失戀嘅問題，可能因為性格不合，或者係因為錯誤，咁喺錯誤中學習咯。等呢一個失戀嘅痛慢慢去隨住時間去療愈咯。咁所以就覺得同 Billy 一齊一開頭唔係真係話要寫失戀，但係我哋因為開展咗黑眼圈，寫寫下，因為我哋又有各自寫，又有一齊著結合再寫嘅時候，我哋大家都好自然，原來係拎咗落去失戀嘅題材。咁就最後決定咗係咁樣去，希望大家去過得好，怕咩單身咁咯。 但係最初去寫呢個 demo 嘅時候，因為我哋而家聽到呢個版本係充滿住好多backing vocal 嘅 beat 啦。咁但係你去寫呢個 demo 嘅時候，當時嘅狀態係點樣樣嘅？即係佢係用咩樂器，或者係一個點樣嘅 feel 係可能同而家係有少少唔同咁樣。 我同 Billy 一開頭用替別。即係而家好興，即係上網揾啦、咁然後因為大家又好想好快就寫到呢，咁就同埋因為唔代表我可能整咗個 Billy 會鍾意，咁所以我哋就不斷一齊第一次約出嚟，就係不斷每一每個 type beat 大家都準備咗先，呢、這個得唔得？嗰、那個得唔得？哦，呢、這個好似最好。好，而家我哋用呢、這、一個，跟住我哋就會可能，因為喺奶油包嗰度學習咗計時寫 rap 啊，其實超好用啊，即係其實係用喺所有嘢都得咯。咁我哋咪計十分鐘、廿分鐘咁樣計，然後我哋就嘔咗好多嘢出嚟，包括呢一排嘅情緒、黑眼圈嘅嘢乜乜，咁有好多，你會突然間發現原來我呢排嘅心情係咁噶，咁、樣啦。咁然後一開頭個 beat 係輕啲、輕啲嘅，即係好似冇乜嘢咁嘅黑眼圈同失戀。然後依家直頭就有少少，就係嗰種可能落 club 會聽咁樣咯， 迷迷地咁樣嘅狀態。 咁其實今次即係曲詞就同阿 Billy 一齊啦。咁今次呢首歌即係揾佢合作，係咪都係源自上次即係呢個雙樂學會裏面嘅成員揀啲 club member 逐個逐個可以合作啦咁樣咧？ 其實Billy 嗰陣時咧，風車揾咗我做做女主角，咁就我就係同佢係唔係冇任何親密鏡頭，但我哋兩個都喺個傷痛入面啊嘛，咁就風車，跟住我哋又係傷害學會驚驚咯，我哋叫係啦，咁然後Billy 佢就可能因為大家咁樣因為失戀起源咯，我覺得。咁佢就突然間就話：喂，不如我哋整首歌啦，覺得可以同我困到啲嘢，同埋因為佢好似冇乜同女仔寫歌，咁就試。咁我覺得我哋喺同一個學會，我哋一齊扶持，咁係啦，就一齊玩。 咁同佢一齊寫歌，因為上次奶油包你又講最，我哋都好印象深刻，即係嗰十分鐘嘅寫歌嘅方法， 超級天才。 係啦，跟住咁其實今次同阿 Billy 合作，你有冇發現即係 Billy 喺佢嘅創作上面或者點樣，佢又有佢嘅一啲特色，你發現到咧？ 如果 Billy 聽到唔知佢會唔會嬲，但係佢啲嘢係 MK 啲咯。 但你冇話 M K 呢個字係好中性嘅喎，佢係一種質地嚟嘅喎， 係會唔會係天水圍啲可能 係？係啦，天水，因為天水圍驚驚咧，唔係話 Billy 約我三點進幾得嘅， 係啊， 我自己係好中意呢一句，我都係 punchline 嚟嘅， 好地啊嘛， 係啊，好地。跟住咁其實 Billy 嘅嘢就係、佢有一陣好地嘅味咯，就係咁奶油包其實玩嗰啲 flow 啊，同埋嗰種 melodic rap， 我覺得係。是勁的真係，咁而同佢學，即係喺佢身上學習咗好多呢一方面嘅知識啦。同 Billy 就係嗰種地咯，直頭就係挖掘我最麻甩，可能對於失戀真係 直接寫出嚟咯，就係瞓到半夜就醒，自己食個宵夜，然後嗰啲即係真係點解得我一個有個深深黑眼圈？即係嗰啲詞全部都係其實都有啲直白嘅，咁但係又有一種其實就係咁，我哋大家都會咁樣講嘢。 所以頭先都聽到就係最初你喺 rap 詞嘅部分有另一個比較叫做我哋 得少少 嘅版本啦。咁係咪亦都係呢啊 Billy 嘅原因去令到你改一改，原來可以用一個咁實在嘅寫法，都會唔會係佢影響咗你嘅？ Billy 同一丁一丁話：哇，好文青啊！咁啊， 你失戀都咁文青嘅咁。 佢話：哇，你呢段勁，即係好文青喎、啊。佢就講話：不如你試下諗下啲其他嘅嘢，即係你自己再貼地啲嘅嘢。其實嗰個都係我啊，不過嗰個進入黑洞嗰、那個，我都其實幾做作個人，所以其實我本身係好鍾意呢一段，但係咁佢哋都話好文青，咁同埋啱翻 Billy 嘅風格，因為我哋一齊整，我哋大家都要互相包容，互相去 get into 大家嘅 style， 咁我覺得好啊，咁我就試，咁然後咪同佢即係改咗呢一段咯，一齊係啦。我仲記得係喺一丁屋企添，因為我哋即係好似一丁似嗰啲老師咁樣。你哋而家試下， 又俾十分鐘你啦。 又唔止嘅，搞到好似講到寫歌好易，但係我哋係簽過十分鐘咯，即係但係嗰種十分鐘係你真係會有一種 真係好集中， 真有啊！所以咧係。就會變咗咁樣逼到出嚟咯，但係你自己喺屋企 hea 寫，你會又攞下啲熱浪啊，突然間因為要飲下茶咁樣噶嘛，係咯， 咁其實因為 Billy 又翻一齊即係曲詞咁啦，有冇諗過其實呢隻歌佢係會即係 feature 喺裏邊，或者佢都會參與一部分多啲咧？ 有嘅，不過因為一開頭嘅共識就係、是、好似不如好似冷眼包咁樣，即係一齊寫，但係得我 rap， 咁我自己又好自戀，好中意 rap， 咁我 rap 曬啦咁樣咯。 咁但係我喺個詞入面呢有一句我都覺得幾令到我提起一個感覺，就係因為而家得我一個孤單的心寫咗一句，記呢一句就本身嚟自 Love Lost 啦。呢一句係本身係已經 plan 係諗住有個咁樣嘅伏線擺喺度做一個GG Universe， 定係其實係真係好 at hot 咁樣加落去嘅呢？ 其實兩樣都有喎，就係寫寫下突然間不如試下加一句唱，即係有少少真係完全係有音嘅嗰、那個，而家得我一個孤單，係啦，完全係嗰個音啦，咁就覺得幾正喎、啊，即係咁樣回應翻 Love Loss， 咁、Love Loss 好痛，但係呢一個而家得我一個孤單的心寫咗嘅有一種冷笑，而家真係得我一個，即係有呢種，係啊， 咁就真係得我一個啦， 即係有一種。真系咁咯，失恋就系咁咯，而家咪就系得翻我咯，即系呢一种感觉就强啲。但系 love loss 嗰阵系继续自己一个承受啦，咁样咯， okay. 所以就两首歌系真系唔同 vibe 咁样，同两个唔同嘅人合作咯。 因为如果上一首歌而家 recall 翻个感觉同一句咧，就真系有啲文青啲嘅感觉。 系， 孤单的心写在日记，即系嗰种唱出嚟 soft 啲 啊嘛。而家呢个就地啲啦，即系好似你咁讲。 系啊，系啊。 咁因為頭先你話創作嘅時候，亦都你哋兩個會，即係你同阿 B 揾啲 type beat 咁。咁嗰陣時揀嘅即係 beat 係一個點樣嘅 pattern？ 即係去翻頭先我估嗰樣，而家一種即係拉扯啲嘅嘅一個 beat pattern 嘅時候， 係嗰一個係soft 啲、chill 啲，純粹係一個好 chill 嘅 beat 咯，就冇乜話咁有節奏性， 係 反而係俾咗呢個 demo 一丁聽，就處理咗一個。咁有節奏性嘅 beat 咯， 係啦，即係就一丁啊，同埋東城去編嘅時候， 係啊，東城係啊，東城都真係好精準啊，其實我覺得佢整嘅 beat 就係好到位咯，即係講完咁樣，然後加啲高音低音啊，全部又唔算太多，亦都唔係太少，就係、是、恰到好處。係 其實要即係跟住而家用嘅呢一種比較節奏感強嘅 beat 嘅時候，你去錄啊唱啊，即係要捉到嗰、那個即係嗰個 groove 啦，成日講嘅係咪要花咗一啲時間去 feel 嗰件事咧？真 係要啊要啊，同埋要角色投入，即係投入個角色，一定就係話你只係幻想你自己一個角色啊。因為第一次錄咧係有種我齋捉咗個腿啫，但係其實佢咧係直接釘埋俾我睇個樣要點咯， 即係佢會幻想某啲 女仔喺度唱呢一首歌，佢話你就係要咁樣咯，你就係要呢個帽。咁我係都有去嘗試去試下唔同角色，即係可能我會諗某啲角色去代入自己，跟住試下唱出嚟嘅。咁我覺得幾好呢、這個這個方法。 嗯、有冇記得係出現過代入過嘅角色？ 例如 Nana 啦、，Nana 啦，即係佢話都啱咁樣啦。跟住係咯，即係會諗呢啲。佢话嗰啲厌世 black face 唱，但系又有种自强咁样，即系佢会解释下嗰个角色系点样咯。咁跟住我就会好 concentrate 咁谂呢个角色去唱，系啦。跟住之后唱唱下，佢就话其实咪就系你自己咯， 做自己啦，做自己啦， 其实你就系咁啫嘛，即系咁样咯。咁就都系嘅。其实唱唱下，你会发觉其实我唔使谂咁多。 同埋今次咧呢一首作品咧，我觉得我会有一种感觉就系咧好意犹未尽，因为我每次 loop 完咧其实短短地两分半内嘅，我如果冇记错应该两分二十左右啦。其实我会觉得喂。點解你唔整多一段出嚟？你拉長咯，少少整夠三分鐘， 因為等你 loop 一次，又咁多次嚟睇啊嘛。 盡興啲，即係會唔會可能喺嗰個長度上曾經都會同一丁有拉扯過咧？ 有其實咧真係首歌係 Angel Number 222，就係有少少係本身冇諗過太長，係因為我哋真係有少少意欲係想人哋。繼續 loop， 即係呢一首歌係 for loop 嘅，其實因為佢本身個 beat 都係 loop， 咁所以佢就會有呢個傾向，大家會覺得其實未完咯，咁所以有呢個意向啦。然後到臨尾真係整個 final mix 嘅時候，發覺個時間係222嗰下就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天賜嘅長度， 整定 整定嘅呢個 number， Angel number 222，有冇即刻 check 下222係點解？ 好似都係嗰啲大家即係。是有目標，有些事會發生，好事會發生，好些都是那些 都 是好的預兆的嘛。 是 啊，整個 Vibe 去到即是 MV 那裡剛才也有說了，即是譬如可能衣服上面是怎樣來的，在一個即是故事上面找到一班可能朋友來到好像在一個 club 裡面的時候你又撞到人，即是這個的 storyline 又嗰陣時點樣樣即出現嘅？ 係個導演諗，但係個女主角就係我揾嘅，因為我成日覺得因為我有好多同男仔嘅劇情啊，即係之前可能我都拍過某啲 MV 同男仔有啲好親熱嘅劇情啦，咁我就覺得其實唔使下次次都揾男仔，揾一個模棱兩可啲嘅，即係。嘅角色好似幾好，係啦，女仔有中性打扮，但係佢又唔一定係我個 ex， 佢可以係一種象徵，因為其實喺 club 入面嘅人全部都係不屑我噶嘛，即係咁樣，呢個係一個導演嘅諗法，咁就好似黑眼圈同失戀咁樣，咁但係總會嘅，你有一個人一定會懂得欣賞你嘅黑眼圈，或者拯救你喺呢一個失戀嘅狀態入面咯。咁而Cuckoo 啦，咁佢都係我朋友，咁佢就係會係飾演一個咁樣嘅嘢，就係好飾演咁樣嘅意象咯。咁就令到大家係知道，其實真係會有人陪住，真係可能有人會識得欣賞你嘅黑眼圈咯。其實我哋拍攝嘅時候係咁 keep 住好想笑，因為本身同佢比較 friend， 就亦都冇話有會講我啲好。deep 嘅嘢，咁就見到佢見到我，我哋有好多對望嘅位置，我哋都哇黐線，勁想笑啊咁。 反而太 friend 做呢啲，其實真係會 太 friend 做呢啲會好笑噶，真係。因為我哋又要好心情咧，咁但係其實佢係妹，即係睇我心目中佢有一個好得意嘅妹妹啦，咁就會有一種好笑嘅感覺。但係因為佢又長得英俊喎，咁樣咯，咁就咁樣揀咗佢，係啊。 咁所以上年嘅專輯即係推出咗之後啦，跟住有而家 Panda 呢首就即係 groovy 啲啦。咁今年係咪會唔會都已經有計劃咗一啲作品嗰個方向，都會係呢一啲即係好硬啲嘅類型嘅音樂呢？會係 今年其實我想下一首係 sweet 嘅歌，因為我發覺太多即係可能對世界嘅控訴不屑某啲嘢、憤怒某啲嘢同埋 emo 嘅嘢，我就睇下可唔可以有。多一首 sweet 啲嘅歌啦，因为我都其实人生有呢啲 moment， 所以都想表达俾大家睇，同埋 都有諗過啲關於做戲嘅嘢，因為我都真係好中意做戲，咁、okay. 可能諗啲歌係 link 埋劇情咁做咯，咁、 哦、 就自己做翻咯，係、 哦、啊。你同阿妹調翻轉喎，阿妹話上兩隻好 sweet 之後嚟緊要整啲 set 嘅喎，你就調翻轉喎同佢。 咁咪唔使撞 啦。係咪傾好咗㗎啦？ 係咪夠好咗你？ 冇傾，呢一方面有心靈感應。 今日多謝你啊，芝芝 ，thank you。节目之前，听我有今日我哋嘅嘉宾张曼芝 Gigi 嘅之前嘅派台作品，今日叫做《Love Lost》。